你有冇试过上网台揾节目？有冇发觉同一类嘅节目有好多唔同嘅质素 ？My Radio 为你提供一星期七晚节目时间表，唔同嘅节目，由本地政治到香港风情，乜都有。你唔使再嘥时间去听其他废话。My Radio 帮你用最少嘅月费得到高质素嘅节目。上 My Radio 网站，可拣直播，亦可拣重温。再揿 Enter。就咁簡單 ，MyRadio 喺互聯網當中為你製作最精彩嘅網台節目。你可以根據你嘅興趣選擇你中意嘅節目，揀 Facebook 直播、YouTube 或者 Livestream。記住 ，MyRadio 嘅節目係有最精辟嘅 insights 同有娛樂性嘅節目，所以俾節目月費係絕對值得嘅。 专享马场 USB 俾 tips， 好啦，翻嚟最后一节马场 USB 啦。嗱，咁啊，我哋先讲讲今日即系听日嘅妇女银袋日嘅赛事，我哋应该冇马退出系嘛？ 暂时诶，有一只第二场嘅知道性退出，就补一只红太阳上嚟，就揾阿巴杜跑嘅。 系啦，嗱，咁其实咧就巴杜咧，其实就琴诶礼拜三开始就客串啦。 啊，嗰日只开心神驹争啲怼爆咗我条三重彩 啊！咁啊，争啲都争啲啦。 但系巴杜系一个好骑师， 巴杜梗系好嘢啦。所以咧嚟紧阿巴杜嗰啲马你都睇。咁其实跟住咧嚟紧一月開始都有兩個騎師嚟客串，一個就是阿沈娜啦， 贏一隻勝利寶石，跟住 冼娜就呢個就跑到耐啲啦，跑到四月啦。咁另外就仲有咧，仲有一個咧就係法舊年嘅法國冠軍騎師布達德啊，咁就騎兩個月，就都係一月一號嚟跑到二月尾。咁但係咧就好得意喎，即係我就唔係好明佢哋揀嗰啲騎師咧，點解會咁揀咧？因為咧佢呢個布達德咧，佢係做唔到低，佢係做唔到低輕磅嘅，最高最輕都要121。 好好啊，咁我哋睇片先啦，時間。 咁但係我哋講第三場先啦嚇。 好啦，我唔係呢場，另外一場做第三場嗰場三班一千。咁我哋首先睇下呢一場啦，咁啊只長勝就睇翻只美麗王牌。陣前失蹄就人道毀滅咁啊，俾一長勝進區就贏咗嘅。呢一組馬其實都有四隻喺呢度跑翻，特別留意嗰只極速前進，因為佢咧就唔係跑嗰邊場地嘅，就跑北利嗰邊場地自己一隻跑嘅。咁但係而家嚟都唔係輸好多嘅。咁呢個其實呢、這個第三個值得留意嘅。呢個第三其實佢係咁跟住我哋睇一隻大風暴啊，紫色衫嗰只。嗱，你唔好睇佢個試習名次好後，你而家背湯尾係緊扣疆城，係聞風未動未喐過嘅只馬係。你呢一組對咁你睇到啦，即係唔好太介意嗰個名次啦。佢呢一隻馬就係陣間我講嗰個賽績嗰陣，咁陣間就會再講啦。但係呢一隻馬其實係呢一組咧，絕對是黑馬分子嚟嘅。咁呢一場大熱門就係只黃蝦王啊。咁但係只大風暴，你睇到就係咁。好啊，跟住我哋睇只黃蝦王試習啦。咁呢一隻馬上年就好犀利啦。咁啊，兩出兩折啦，一場贏兩個幾馬位，一場贏五個幾馬位。不過佢上次贏啲咩馬咧？其實最叻嗰只啊，我講緊就係大四喜。大四喜咧，而家咧就四班都上唔到名嘅，暫時啊嚇。咁唔知佢嘅，咁你睇到啊只黃蝦王咁樣，咁但係就而家就十幾蚊大熱門嚟嘅，其實就真係有啲 暗湧， 係啊，有啲暗湧，因為佢今次遇過對手呢批三班，其實係好硬正，係好硬正嘅三班嚟嘅。咁我哋跟住就。看下啲片啦，好啦，我哋先看一隻呢只黃隱先鋒嘅前面放頭嗰只叫 Style Man 噶嘛。嗱，呢一場係費明頓嘅 BN 七十分啦。嗱，呢只係一隻放頭馬嚟嘅，咁啊徐宇石啱曬啦。佢咧就最中意練啲放頭馬，但係你記住一樣嘢，呢一場係冬季績嚟嘅，十二月十七號跑。咁 夏季績， 即我哋叫即香港嘅冬季，佢嗰邊嘅夏季績啊，即係嗰啲馬季休曬嗰啲。 即係過咗春嘅卡年， 係啦。咁 我就對呢一個佢三班就勉強應該夠嘅，咁但係就有啲不好啊！睇一隻加州神戰啊，呢一隻馬好貴嘅周歲價31,000。澳洲紙啊，咁樣就咁啊，贏喺和域聯又贏一場切周中嘅 BM 67分就1,300，咁啊兩出兩折 都為香港嗰件加州彩衣啊。 咁但係你睇，就算睇佢出步咧，都唔似1,000米，佢而家贏到1,300米咧，仲要係三歲呢啲呢一隻馬，第日都係會跑長啲嘅。大家睇到嗰個賽績，其實就係話佢第日要跑長啲嘅呢只加州神戰。好啊，我哋睇一隻大風暴嘅，就係白帽藍衫白眼罩嗰只啦。嗱，呢一場就係佢呢一場就係喺呢個南澳打比人跑嘅， 萬富圍 係啊，萬富圍跑嘅就100,000元獎金嘅賽事啦。咁而家加價即係嗰啲普通賽事，你見到贏得好清脆嘅呢一場馬，即係一入直路一爆出嚟咁樣就贏4出4折未輸過，咁跟住就攞咗過嚟香港嘅。 咁我哋講下新馬先啦。 好啦，首先我哋睇下隻如意雲來啦，呢只 Raw Chan 嘅仔。嗱呢一隻馬咧係好立嘅一隻馬嚟嘅，點解佢嚟咗香港其實成年先至跑，但其實佢操練冇斷過嘅。咁但係就真係好立啦，只馬又嘛。窩餐其實以前有啲威利多多，其實好多女英進區嗰啲集中跑短途，但係呢只就唔似跑短途。媽媽嗰邊咧其實都係贏一場泥地1,000啦，咁但係就佢成日就係話佢呢一隻馬媽媽個同母弟弟又係出自窩餐，其實但係就贏呢、這個都係集中跑短途，但係呢只馬咧就完全就同嗰個血統係可以搣咗佢嘅，因為都唔係跑嗰啲嘢嘅。你大家可以睇下佢喺度海外賽績。但呢只馬又唔係好差噶馬，雖然佢而家係五歲馬，但係因為佢比較慢熱少少，我哋睇一睇佢個海外賽績。嗱，佢喺最緊要就係最後嗰場喺約克賽期贏跑一場三歲以上嘅二班讓榜賽。大家留意一下佢嗰個獎金啊，嗰場馬係80,000+獎金嘅，即係英國嗰啲特別高獎金嗰啲 啦，英磅 嘅獎金，即係英國嗰啲特別高獎金嗰啲樣榜賽事嚟。 通常差唔多要80,000+都係三級賽， 即係類似就係大不列顛嗰啲獎金嚟嘅。咁呢一隻就係喺約克賽期嗰度跑嘅，即係喺嗰個朱德望賽期。咁佢跑到第三咧，佢唔會好差嘅呢啲馬。 有冇片睇啊？ 呢只冇啊，因為太耐嗰啲片就是。呢只就冇片睇啦，啱啱嗰三條就睇曬，我哋睇下另外一隻啦。 下一隻 大風暴啊，咁啊比較一個新啲嘅血統啊，叫做 Foxwatch 啊。 咁啊，其實佢就贏呢個威廉列特錦標啦，就贏1,200米啦。咁但係就比較新啲嘅一個種啦，其實最暫時最成功嘅指示就係話有一隻叫做 Foxplay 就贏咗呢個草上女王大賽啦，已經有一級賽民主走咗出嚟啦。媽媽嗰邊咧就出自呢個 Full Size G Packers 寧區 嗰邊，其實主要都係跑好著重跑速度嗰一邊為主 嘅。睇埋賽績啦，呢只 睇咗睇賽績先啦。 4出4折啦， 呢只馬咧，大家睇到嘅，佢喺南澳打比日贏得清脆利落，佢一級級咁上嘅。鄉鎮馬場啦。讓榜啦，跟住跑64分啦，其實跟三場都係喺鄉鎮跑，咁最後嗰場就喺場城市馬場清脆利落贏一場 BM 70分嘅賽事。咁呢一隻馬其實咧就阿師兄成日話啦，貝湯美都等咗好耐啦，我啊成日話，大摩俾啲垃圾馬去跑啫，嗱呢只真係似樣啊！就真係俾一啲叫做見得人嘅馬俾佢跑啦。如果佢呢只都搞唔掂嘅話咧， 翻屋企瞓覺 就真係要打屁股噶啦。我覺得呢場馬佢係大餐市啊，有隻黃蝦王喺度孭飛咧。以佢呢一個賽績咧，佢絕對唔會遜色俾你黃蝦王。咁你黃蝦王其實衰啲講句，你呢兩場賽績就等於兩場鄉鎮嘅處女馬賽事嘅頭馬。 嗱，頭先我哋都睇咗大風暴嘅片啊，講下一隻啦，我哋 下一隻啦，跟住就係黃隱先鋒啊。咁啊 ，Sovereign 啦，其實就Sovereign 其實就係歐洲跑兩，即係佢喺歐洲嗰陣就兩歲嗰陣就贏呢個鳳凰錦標啦。咁其實亦都係比較早熟嘅一個血統。咁但係呢只馬跑咗好多，咁啊媽媽嗰邊就出自天文學家，成個都係好酷模嘅組合嚟嘅，即係嗰啲好酷模嘅配合嚟嘅。咁我哋睇一睇佢個賽績啦。嗱，呢只馬就係一隻放頭馬嚟嘅，咁啊啱曬徐宇石嗰啲練啊，咁樣就70分。咁係 BM 70分跑第二，但係要留意一樣嘢，佢係屬於我哋叫做夏季績啊，即係12月，即係其實嗰啲個收曬路，佢想表現賽佢唔夠跑嘅，咁所以夏季績我又會稱翻低啲嘅，佢 BM 70分，但係咧。 呢只馬喺三班咧，應該係有用噶嘛。咁我覺得第日佢咪會似邊啲咧？似嗰啲中華寶貝嗰啲咧，成日喺三班，你唔買佢就臭我，你買佢就乜嘢？咁但係而家就要減下分先嘅。咁但係呢一隻馬長遠嚟講，喺徐宇石手上係一隻好有用嘅。 同埋咧，呢只馬咧就喺佢喺澳洲贏嗰場咧，都係啲膠沙地咁，所以咧第日咧佢可能咧，如果第日佢喺沙田跑泥地咧，都唔好覺得出奇。 即係我覺得呢只就係徐宇好啱徐宇石練嘅馬嚟嘅。 即係我覺嗱呢只馬我就覺得有啲似有啲似。咩咧？獅子衝，但系當然佢又未到獅子衝咁高班啦。咁但系咧個款又有啲似。 佢就千四米放頭跑嗰啲啦，即系我呢只，因為放頭跑喺香港成日都好有用嘅，所以 仲有冇第二隻啊？ 咁啊，最後一隻啦，就係嗰只加州神。 加州神之 嗱，血統就靚嘅四隻嚟講，血統最靚係呢只。點解咁講啊？老豆就灌木叢，大家留意下媽媽咧就係燈塔島嘅同父同母全兄弟嚟嘅，所以呢只馬嘅周歲價咧係賣到31萬。美金咁，但系如果31萬美金，大約都差唔多40萬港， 二百五十萬港紙， 係但係250萬港紙除五，即係差唔多都50萬澳洲紙咁滯，即係屬於係貴嗰啲伊領嚟嘅，就因為佢嗰個血統真係好靚。咁但係佢跑兩場就贏兩場啦，但係嗰兩場都係好渣嘅賽事嚟嘅，就係嗰啲即係嗰啲叫做周中嗰啲賽事，同埋你睇嗰啲出步咧，都唔係咁多。我預期呢只第日係一隻千六馬嚟嘅，應該係跑 Mila 嘅，咁可以翻翻嚟噶。咁你咁你講 呢只有冇賽績噶？ 呢只邊只啊？ 呢只加州神箭 啱啱講咗咯，就係 出咗啦嘛。OK， 咁啊，不如我講先啦，因為時間冇多。咁啊，呢場咧我都係要爬冷嘅。咁啊，即係當然有隻黃蝦王喺度孭飛咁啊，梗係即係。我覺得就好亂嘅呢場馬，同阿拉拉嘅諗法都一樣。咁我就揀咗隻極速前進先。呢隻極速前進嗱，其實記得佢贏馬第一場咧就爆大冷啊嘛，又係跑直路。咁呢嘢上一場馬，頭先你睇片嗰陣都睇到佢講啦，即係話嗰個處於個咁不利嘅位置，都跑得咁近，咁啊仲要第即係咁今次再磨利啲，又有翻個。今次個檔位又有翻啲着數啦， 爭好遠啦， 私家三就爭好遠嘅啦。咁所以咧，今次佢又孭到113磅咧，我覺得呢只馬咧就可以搞，可以搗亂大局嘅。咁啊，長勝進區啦，嗱呢匹馬咧亦都係啦，即係喺呢個路程亦都係全棚馬之中佢最贏得最多路程、最路有專長、最準成嘅一匹。咁啊，呢啲馬咧唔使，基本上咧佢根本就唔使睇佢咩狀態啊。總之你見到佢有賠率咧，你就預佢啊。通常都會撐喺度，咁佢啱啱佢上一場都爆冷贏咗啦，咁所以呢只馬真係都可以再睇多次嘅，咁同埋何良亦都有隻50/50喺度，即係壓尾門啦，咁佢馬房就唔應該唔止一隻咁齋㗎係嘛，咁所以呢只長勝進區我都要揀翻佢，咁啊黃蝦王我都要嘅，咁啊呢只馬咧咁就雖則你話佢之前贏嗰啲對手咁都係好渣，咁但係又咁樣講，佢近期做嘅功夫咧，都做得都好積極下，咁啊都試足曬集先攞出嚟跑。咁今次佢又係孭翻個輕磅咧，我又唔敢完全畫死佢。咁但係你話贏咧，我就覺得佢咧咁嘅賠率咧又冇乜直播。咁但係咧三甲四重彩，我又唔敢飛佢啦。咁最後啦，落滿家咁啊，到利來跑完呢場啊停賽。咁啊，呢只馬亦都係少數咧，佢都即係叫做操得好積極嘅，咁啊，所以就呢只馬冷冷地又可以拖埋佢。咁呢場咧就13極速前進5號長勝進區9號黃蝦王2號落滿家，你快啲講埋。 我咧就4號嘅大風暴行先嘅，我覺得佢應該有隻黃蝦王咁大嘅目標喺度孭飛咧，咁我自己覺得就佢應該係可以。以佢嗰、那個南澳洲喺萬富圍贏嗰個賽績，就絕對喺呢度係夠跑嘅，應該係呢組三班係應該。唯獨就係你哋話貝湯美就有啲乜嘢，咁但係始終我對貝湯美都仲有啲良好嘅意願喺度嘅，所以我揀呢只做正選嘅。咁跟住我就揀1號嘅英姿友。嗱，呢只馬係一隻係喺澳洲咧嗰邊咧跑3級賽咧，就跑過一個第二。咁以嗰個水準咧，喺呢度跑三班就一定夠，只係因為個馬房咧就比較弱啲。大家會覺得，所以就有啲淺分。咁但係佢喺三級喺澳洲跑嗰人三級賽嗰個第二站係莫雷拉跑嘅，咁所以就會 OK 嘅。咁另外跟住就 極速前進就我唔講咁多啦，即係師兄講咗按得情，我純粹信個巴道嘅啫，因為佢上場都跑得近啦。咁我自己覺得亦都佢既然上場都跑得近，咁如果巴道鏟一段上嚟，亦都會加。最後我又揀翻只長勝進區，咁就始終尊重翻佢三班一千嗰個賽啫。黃蝦王我就自己覺得真係唔抵嘛，佢有機會係炒粉嘅呢啲場馬。 好， 咁 就 我就唔揀只黃蝦王 啦。好，咁我幫你揀咗啦。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過曬鐘啦。咁就下個禮拜六咧就跑。即係有賽事，咁所以咧下個禮拜六咧，我哋又可以用嚟找下數啦。咁啊，記得大家交月費支持啊，同埋咧要支持埋我哋嘅鬱文射馬。咁我哋下個禮拜六8:30馬場 USB 再見，拜拜。